第52集，跟许岩道过别，陆森和纪怀下楼去车里取了行李。雨早停了，陆森坐上车，纪怀只穿了件 T 恤。陆森降下车窗， 上去吧，外面挺冷的。 纪怀点了点头，转身回楼。车往外开，没开几米，陆森看见另一幢楼下路灯旁站着一个人，一手拎着一个小蛋糕，一手拿着一把黑色长柄伞。车停住，陆森下了车。 找雪岩？ 他哪会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当初去小村找雪岩，在许年的婚礼酒店外等雪岩，甚至陆森早料到对方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今天乘同一架飞机来到巴黎。沈直的脸在黑色毛衣的映衬下看起来有些苍白，他没承认也没否认。 今天是他生日。 对。 那麻烦你帮我把蛋糕给他吗？ 沈直抬起那只拿蛋糕的手。 就说是你买的，或者是他同事送的。 许岩吃饱了不需要蛋糕，或者你亲手送给他，看他愿不愿意吃。 沈直抿了抿唇，手垂下去没说话。陆森指了指某个窗户， 他住3楼，那个位置是厨房，许岩现在应该在洗碗。 沈直顺着他的手往上看，他知道许岩住3楼，知道那里是厨房，他甚至能想象出许岩现在低头洗碗的样子。 还有半个小时就过12点了，没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不遗憾吗？ 沈直只是望着那扇窗。不遗憾吗？当然遗憾。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当面跟许岩说生日快乐，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前年9月，许岩来巴黎的第4个月，法硕考试前3个月，沈直也站在这个位置，不，比这更隐蔽一点，大概往左再走6-7步，那棵树下，他看着许岩拖着行李箱走过，那时候他们只有几步之遥。那天许岩刚从卢塞恩回来，在公司过完生日，带着同事们送的礼物回家，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说了什么沈直没有听清，他只是借着路灯的亮很努力地想要看清那道侧脸。他看见许岩穿了一件白色衬衫，许岩的嘴边带着笑，许岩的头发长了一点，许岩没有瘦太多。他看着许岩走近又走远，进了楼，不久后3楼的窗户亮起灯。去年9月，许岩生日，沈直在同样的位置等到凌晨，但没有见到他。后来沈直知道，许岩那晚正在菲茨罗伊山的湖边露营，拍的主峰日出在第2年索尼世界摄影大赛里拿下专业组的风光类摄影奖冠军。 他过得很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有成就，有前途，应该也不希望被打扰吧。 他说完后上了车，车轮压着路面薄薄的积水很快驶离。沈直仍然站在那里，20分钟后他看见纪怀下楼扔垃圾，过了半小时3楼的灯熄灭。许岩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沈直安静地看着那扇漆黑的窗，巴黎的风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凌晨1点多，又下起小雨，沈直撑开伞，拎着蛋糕，转身离开。今年1月份，许岩在洛杉矶遇到了林眠，两人坐在街边的咖啡厅里， 许岩看了眼胎无名指上的钻戒。 结婚了？ 还没有，他上个月刚求的婚。 许久不见，连绵整个人成熟了很多。许岩已经没办法把眼前的人与当初寻死觅活要跳楼的小公主放在一起。 那我提前祝贺你新婚快乐。 别提前呀，到时候我回国办婚礼，许大摄影不来吗？ 来，多忙都来。 他并不知道林绵的未婚夫是谁，但想来一定不会是那年淋着寒雨跑进医院的那位。 时间过得真快啊，现在大家都好忙啊。哎，对了，你跟沈直还有联系吗？ 许岩都忘了多久没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名字。许年几怀他们是绝不可能提的，跟汤运岩聊天的时候也只限于工作和圈子里的事儿，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在刻意回避。许岩知道，他拿勺子在杯子里搅了搅，笑了下说： 没。 沈直现在在读研二，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他居然想读法律。 他不知道，许岩更不知道，沈直从没提起过。之前还是某个大学好友在聊天时跟许岩感叹说，沈直竟然直接撂下公司扭头就考了法硕，真牛。确实牛，许岩觉得林绵也挺牛的。这些富二代们读博的读博，考研的考研，纷纷走上深造自我的道路，证明大家都有理想。有理想并为之付诸行动的人就很了不起，但也只是这么觉得而已，没别的了。见许岩没说话，林绵又问： 你之后会回国吗？还是留在巴黎？ 会回去。 许岩喝了口咖啡回答。一月底的时候，许岩停止接约，之后彻底完成所有工作和片约，花了他小半年的时间。六月中旬，在出国整整三年零一个月后，许岩关上公寓大门，踏上回国的路。三年里，他回过几次家，还都是因为在邻国出差，艰难抽了空回去的，每次待不到两天就得走人。方慧看他辛苦，让他别这么干了。许深看他辛苦，让他照顾好身体。许年看他辛苦，让他帮自己要一张某巨星的签名照，最好是兔签。许岩让他爬远点。下了飞机是早上十点多，方慧、许深、许年、几怀四个人齐刷刷地站在到达大厅等他。许岩走过去，把行李箱朝许年脚边一推，伸手摘了帽子跟方慧拥抱。 瘦了点儿。 方慧仔细端详许岩的脸，眼角泛红。 想你，哥。 许年一边扒了许岩的背包，一边不走心的表白。 签名照有，还是兔签？ 许年听了两眼放光，扒拉得更起劲了，嘴里不停地问： 哎，哪儿呢哪儿呢，快拿出来。 不过不是他本人，是他男朋友的，你要吗？ 许年瞬间往后跌了一步，不可置信。 多损，许岩，你说你多损。 几个人走出大厅，几怀还得回公司，跟许岩聊了几句就开车走了。今天天气尤其好，初夏艳阳高照，许岩坐在车里吃着方慧亲手做的糕点，听许年在耳边唧唧歪歪。许岩看着窗外，一切都没什么大变化，毕竟也只是三年而已，不久。不断停住又开动的车辆，匆匆的迎接或送别离去或归来的人。许岩看了会儿，把目光转回车里， 但在视线即将收回时，他感觉余光里闪过一道身影。许岩顿了下，又侧头去看，还是那些来往的陌生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哥，你看什么呢？ 没有。 大厅外，沈直站在一根立柱旁的阴影里，看着那辆远去的、消失在车流中的商务车。3年真的太久了，久到他都无法设想，如果自己能和许岩对话，第一句应该说什么。手机铃声急促，沈直接起来，那边的人喊得嗷嗷响。 沈大律师，我都过了安检了，你怎么还没进来？ 马上，别急，来得及的。 你必须来得及，你要是赶不及，那我也不上飞机了。 知道了。